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把舍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拼搏，拼过增添岁月的角落，

红颜淡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哟。

的和平，才想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春之春。举太阳升昏，将穷乡美 千百年。